大家回到各自的铺位睡觉了，包厢内一片寂静。 哎，俩伙计呢？ 哦，运货去了。 哎，马老板，哎，买包盐。 哎，好嘞，好嘞， 你忙拿。哎， 给我来瓶酱油。 哎，好好。 就在马老板忙乱当中，当天深夜，月明星疏，小镇显得格外端正的黑牡丹，却是一个永远戴着黑面纱的人。他又是谁呢？请听广播剧《追捕黑牡丹》第六集《戴面纱的人》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追捕黑牡丹》。 双雄，803，这次敲诈太艺术了。 哦，好一个梁达啊！ 梁达，我甘拜下风啊！ 一会儿见。 一会儿见。 那个又黑又矮的人上前就要捆绑我。 干什么？ 这时候，我听到一声低沉而又威严的声音。 慢， 走，里面说。 803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 这样就很好。 知道吗？